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053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3号下雨天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而且这雨还真是不小啊，倾泼瓢盆，倾瓢大盆泼大鱼啊！这是第一首歌，来自 U2 的这首歌叫做《神秘步伐》（Mysterious Way）。 讲真哈，其实这么多年的这个陪伴里哈，有很多个下雨的晚上，但是像今年这样几乎每周一固定下雨啊，确实很少见。在这里呢，要特别和大家提示一下，市气象台2021年8月23号19:45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24日的凌晨2点，门头沟东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房山东部、东城、西城、大兴、平谷、通州、顺义、海淀、丰台、朝阳、石景山、延庆等区域，局地将出现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强降雨， 对，全是 下雨，累计雨量可达50至8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城市低洼区域呢，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对，一定要注意防范。能在家里听会儿广播、看会儿电视的，就千万别出家门了。 是的，尤其今天晚上下雨哈，大家呢也是会觉得天气凉爽了许多，因为今天到了24节气的处暑。 是处暑。 对，处暑就意味着这个夏天哈已经彻底再见了。啊，秋天就这样的光临了。 但是没想到啊，处暑之日下这么大的。刚才我没说对，倾盆大雨啊，我终于说对了。好，那我刚才跟韩丽说，我说你知道吗？从车到咱们那个台里这门，不到5米的距离，淋我一头，我就开个车门，然后往这个台里一跑，就淋我一头。 因为你现在正处在强降雨时段呢， 是非常大。 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雨声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青草里的香味，青草里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怎么晚安？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我和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 笑脸，一整夜的不如人。 青草地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 少了你的陪伴， 少了你的陪伴， 那怎么晚安？ 晚安， 在这颗星球上， 这颗星球上， 我和你最特别， 我和你最特别。 Let's be together for happy ever after。 这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啊》，但今天呢，我就把它变成《今晚雨我们在一起》，也就是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小黑板上，今天晚上的话题呢就是这个《今晚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啊》，这个我们啊那就大发了啊，也许是正在听广播的一档节目和你在一起，也可能是在家里啊，你的家人和你在一起，也可能你正在加班的单位啊。突然间听听广播，哎，听到了我们那雨夜，今晚你和谁在一起呢？ 起码我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还有他的小吉他啊， 是还可能在这里有望给大家弹唱一首，看大家这个点赞量。 是，如果到了20万的时候呢，他就会准备一曲哈，在睡前给大家带来一首比较校园风啊，给人感觉就很像是大学校园。在女生宿舍下面经常会有一些来表白的、 哎 啊、告白的音乐师哥们、 虽然会这首、但是这个情况真的没在我的校园，我在我身上发生过。 明白，即将有凡尔赛的一段话要诞生了、 因为那时候不会弹、 我还以为你要说 那时候会弹了，会弹了， 那个时候我都拒绝不过来、我还有功夫弹、 双鱼 XCL， 我手里拿的是我眼镜，老花镜儿。 Nobody's joking around here. 心的一首歌。 对，这是来自杰克强生 Jack Johns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At Home With Me、 嗯、 跟我在一起。 哎呀，听他的歌的时候常常会脑海中有一句话哈，就是没心没肺活着不累。 是啊，那他、 就是、 他可不是没心 没肺，你听他的音乐， 对对对、嗯、他的音乐会给你放松啊，给你减压的感觉，就是一下子可能你都忽略了外面还下着雨啊，明天可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此刻可以享受音乐带给你的这种加引号的没心没肺哈，就单纯的为这种旋律而轻松着，为这种旋律而觉得这段时光是那么美妙着。 At all with me， 独处或与我在一起，来自杰克强生。杰克强生啊， 对，我想说的是聊天室中张东呢，我们也是透过今天晚上这个雨夜的话题，雨夜是很浪漫的，听到和感受到了听友们他们此刻哈正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那首先呢，已经是六道杠的小撒妞妞，他给我们呈现了一派其乐融融的，甚至都是我们不敢想象的，原来听晚间节目的还有一家几口人啊。 是， 就是我常常都觉得是单身男女很喜欢听晚间节目哈。他说我们一家四口都在家呢，我在听节目，孩子和他爸在客厅玩跳床，大宝在游戏。各位明白这个概念吗？就是男左女右，目前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嗯、应该说是就是排位最显赫的哈，小撒妞妞，小撒姐啊， 撒姐 六道杠， 是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是啊、人家从来没落伍过啊，你竟一天到晚说 带孩子听广播互动， 对，一天到晚说谦儿哥怎么怎么样吧，儿女双全什么，人根本就没想搭理你，就是人家自己， 这是人家的日常， 对 吧？对，就是很轻松啊，就是按部就班的就幸福着啦啊！所以愿我们这个抬头兵哈，能给男左女右所有的听友们带去好运，尤其是在聊天室当中的这些众弟弟妹妹们哈，尤其是单身的弟弟妹妹们哈，都能够在不是被别人催促啊，完全是很自在的，就遇到了命中注定的他， 是 对吧？没有任何的这种惶恐啊，这个觉得秋天快来了，哎呀，怎么还没有遇到他呀？ 你这个是缘分问题，不能就是强求之。 嗯， 小撒妞妞他说每天都是一家人在听，不是说我这今天好不容易凑齐了一家四口，每天到这个点儿呢，那孩子是不是啊？对，还是在暑假期间哈，要是上学了可能就不行了，一家人听太晚了这个时间。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哈，这个听节目，尤其是听这档节目，还真的还是很锦鲤啊，经常会意想不到的生命中的好事情就到来了。下面我要带给各位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的歌曲，也是在8月20号全新上线的，就是上周五全新上线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在金曲奖哈，这一次的台北金曲奖当中获得年度最佳金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五月天的翻唱。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跟闪光的影，越无法交出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关起了视线这回事，于是我也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 是我只能停止。 原唱唱的是心酸，是爱而不得。五月天翻唱的这一版《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唱的更多的是心宽，是洒脱，是付出。我非常喜欢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也谢谢五月天在八月天里哈翻唱了这首歌，让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又一次的感受它的魅力。 这个魅力就在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外面的雨小了。哎，就有一种这个整个这个非常非常激烈的那种情绪已经过去了，再回首再唱这首歌，然后外面的雨也是配合着它小了。 其实我们这屋吧是没有窗户的， 是 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哈窗口，所以我们感知的外面呢其实真的是从听觉上， 对，从听觉上、 所以很明显刚刚叶谦并没有完全听这首歌，而是很关注外面的天气，这也很正常哈。 对， 因为非常担心着大家伙现在有没有到家呀，有没有被淋着啊，因为星期一下雨都已经好几个星期了，我们是不是都习惯了。 对，有的时候呢听着入迷的歌啊，或者是听着比较认真的时候呢，也会说它雨非常大的时候也会夹杂着进来，听到外面哇这雨是真不小，隔音设备这么好，它还是能隐约听到外面已经呼呼这种感觉。 反正就是关好窗户啊，同时呢如果家人现在还没有回来的话啊，特别提醒他一下啊，如果说雨势特别大的时候呢就先停一下啊， 是 不要这个贸然前行。时间是晚上的9:25，我们上半时段第一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如果想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听到任何音乐还有今天的感受想和我们互动的话，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稍后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其实下雨天听音乐啊，你会发现其实每一首歌还真的是像化了妆一样。 是，比如说这首歌你看看它是不是有一种彩虹的味道，等着雨停、 哎、 它是来自 One Direction 乐队的 Infinity， 无尽的无畏的，就是没有边际的 Infinity。 第二时段见喽。

欢迎光临八月二十三号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也在这里。 是的，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晚上有雨， 而且还不小的雨。 对，这个雨呢将会持续到明天的凌晨两点钟。市气象台呢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本市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局地七到八级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对，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能不出来呢就在家里边，现在正好休闲，听听广播，看看电视，或者准备准备洗漱睡觉。 对，今晚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就是在聊天室当中和各位抛出的一个话题。天魔小组里啊，他说今天晚上天空下着雨，而我的无语的天空，我在无语的天空下望着远方，有你的远方，感受着淋雨时的气息。哎，我觉得能够写出这样的话语的， 恋爱中，恋爱中， 对对对， 恋爱中， 明显哈， 对， 要么就是内心已经有了一个目标了啊，他的那种感性的东西啊，才会不需要刻意，轻而易举啊，就给你整几句出来。 是 哈， 恋爱是美好的，爱情是非常非常令人向往跟心动的，好好的享受吧。这首歌是来自 Adele 的。Set fire to the ring. It was dark and I was over until you kissed my lips and you saved me. My hands, they were strong, but my knees were far too weak to stand in your arms without falling to your feet. But then set fire to the rain。 这个如果说给咖啡加点糖吧，是温柔型的，那像 Adele 这首歌就属于火爆型的，他要往雨里加把火， set fire to the rain。 所以现在这么大的雨，他想让它马上干燥下来，马上停下来，他的对他的这个思绪中不是说祈愿他停下来，祈愿他不要下那么大，一会儿就风平浪静，他不是，他是想用火来攻雨，他哇就把火喷进和那个雨里去，看看他能不能停， set fire to the rain。 天真啊，天真的人还能爱，这就是他们的秘密啊！这是一位哲学家曾说过的话，有道理哈。任何还怀有这种天真啊情节的人，应该都还对这些年轻的时候做过的事情还抱有着一些留恋，比如说听广播这件事情。我感觉哈，在晚上听广播，其他的季节呢，哎，我就先不说，就这段时间哈，首先下雨啊，另外就是有很多热播的剧特别特别的好看， 有很多吸引大家的东西， 对，所以大家这会儿呢还能够在听广播，那你说是不是内心里还保有着一些纯真的东西，就是它与我之间是一种习惯了，我很难改变这种习惯。 对， 说到这段时间特别热播的剧哈，有一部扫黑风暴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我还没来得及。 那你就等那一波吧。 嗯， 因为 我等哪一波啊？ 就是有一波人不是说一定要把剧全播完了。 哦，看剧是一波一波的， 就是他喜欢养剧性，就是一定要所有的啊，不要让我再交什么钱啊，不要这样子啊。 明白了， 就一集一集的给我都攒到28集我才来亲自看一下啊，是这一派的。另外有一派就是不行，我怎么可能让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么慢呢，我必须得跟上节奏。我最初呢是前者啊，也想把它都养下来，然后再一起看。 后来不行。 但后来呢，我一看这个演员阵容哈，不行，我停不下来了。 闹半天也是个急性子。 应该说，老戏骨飙戏的这种戏啊，还是值得去追的，因为真的好看。在这里特别特别的安利哈，这个《扫黑风暴》目前还没有演完，我不知道大家伙是看到第几集了，因为它是有一个。这个身份你知道吗？ 啊，说 你要是 VIP 啊，明白， 你就有看到第几集的权利。 是啊， 然后你要是 VIP 中 P 的话啊，你还有，哎，对，现在都已经流行这种，你明明已经是会员了，但是呢，他还有那么4集，你需要每一集再单交3块钱。 嗯，这样啊？ 你说我是差那3块钱的人吗？ 你不是差那3块钱，但是你就是你是性子是。也可以沉稳下来，可以等着养，或者是你真的是想一下就吃饱了的那种人。看来你后来是后者。 我跟你讲哈，之前的理性都会被这部剧的好看以及你内心的冲动的感性所打破的。 嗯， 你基本上就不可能说，哎，算了，我到了第19集，我就不买那20集了，不可能。啊，你一定就觉得我干点什么还省不出3块钱来啊？ 是是是是是。 我再干点什么，我还省不下6块钱吧？ 哎、不急买，不急买，用我的号去看。 哎， 我是 P 中 P， 你再 P 中 P， 现在已经开始整治这个问题了。 啊，我不能借你看呀， 你没有办法再借别人看了。 你看，我还想放个好心借你看看的。 哎呀，这鹅们比咱们了解的都透彻。 明白了。 但其实呢，我觉得在一部好剧面前哈，我们是愿意为真正的能够让你觉得过瘾的戏买单的。 啊， 这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有真正会演戏的人，对吧？ 是， 剧本好，导演好，然后加上演员演技真的全部都是。我觉得以前的人可能看一部戏，大家可能就觉得哎，都演得还好吧。 嗯， 但如果真的遇到那种戏骨级的演员，如果你在跟他同台竞技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碾压式演技了。 对，那我估计是人家就一辈子就干这个的，人家从戏校开始就学的是怎样拿捏角色，拿捏他的出神入化的那个状态，那当然是可以的，就是出神入化的拿捏到你。 我觉得学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另外就是也有演员的天赋， 啊， 就 是 演员在这种专业的加持之下哈，再加上他的天赋，他才可能很有悟性的感受到一些东西。 对， 我为什么说后来我一下子就停不下来去追这部戏呢？也是因为在这个里面的主人公啊，就是他的角色当中有一个大家其实很熟悉的吴越 啊， 那个女演员， 因为他 也 喜欢听男左女右嘛， 那也是 对吧？ 对，这跟我们发过这个寄语。 十周年的时候，现场的 VCR， 我们的大牌听友当中是有他的。 嗯， 所以我一想，哎，吴越的戏，那我肯定得追啊；孙红雷的戏，那也得追啊，对吧？所以就从第一集，我真的是一口气啊，大概就用了周末两天的时间，我就已经到了20集了。 这些首先啊，没有天赋就是硬上这个表演系的，这个一般来说这个可能性不大。这就是入选的这些学生都是尖子的，很有天赋的，所以而且他又演，就像吴越这种老演员了，这也属于是他一演演了很多年，然后一步一步一部戏这么接下来演了N 多年的，以后他增长的这个厚积薄发的经验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当然很吸引你，是吧？很吸引大家。 而且其实我觉得好的演员，他是在一些微表情啊，在他的一些眼神里，他的那种戏的感觉是更妙的。 对 啊，可能有一些演员还停留在表面的，哎，我把这个演员的感觉传达出来就可以了。 嗯， 但有的人已经一句话不说，一个眼神就给你弄明白了。 是， 来听一首年轻人喜欢的歌吧。同时，他其实给人挺多的希望和信心的。Hello， 全新的一天。 不为谁改变，不同心和不同心，我只想感受美好瞬间。我们盯着快歌慢歌过了多少夜，我们带着躁动全程的崩溃，我们收集唯唯诺诺另一面，善良才是微焦点。 I don't know 未知的世界，那就继续去冒险，感受这美妙的一切。 Here we go， La da da La da da， Everybody dance， La da da Da da da， 烦恼丢一边，啦哒哒哒哒哒，我知道自己多美，由我定义做自己。Hello， 每一天。一天过去好像转眼又是一年，可我还是向往最简单的从前，虽然目前无法做出什么改变，但我还是充满信念。 I don't know 未知的世界，那就继续去冒险，感受这美妙的一切。 La da da La da da， Everybody dance， La da da Da da da， 烦恼丢一边，啦哒哒哒哒哒，我知道自己多美，由我定义做自己。Hello， 每一天，快活自己，找寻谜底，天上的星星会照耀我们去前进，做更好的自己。Hey， 啦哒哒啦哒哒。Everybody dance， 啦哒哒哒哒哒，烦恼丢一边，啦哒哒哒哒哒，我知道自己的美，由我定义做自己。Hello， 每一天 ，One more time， 啦哒哒啦哒哒 ，Everybody dance， 啦哒哒哒哒哒，烦恼丢一边，啦哒哒哒哒哒，我知道自己多美。由我定义做自己。 Hello， 每一天。 来自薛廷佑带来的 Hello 每一天啊，我希望明天早晨走出家门的时候，你脑海中会有这个旋律啊，一个很积极的告诉你，不管今天多糟糕，明天都是全新的一天，而今天的糟糕不过是漫长人和当中啊，人生的长河当中特别微不足道的一天， 特别的让年轻的朋友更年轻，让这个上了岁数的朋友呢也向往年轻啊，这种感觉。 两个加起来这回是90多岁哈， 嗯， 也快100岁的人，哎，听那个歌，听这样的歌曲还真的有一种明天早晨就要到上学的感觉哈，不是上班，是上学。因为像我和叶谦都属于不是朝九晚五坐班型的工作型人才哈， 嗯，还好， 人员 就是因为不是这种人才， 对，所以我们就只能是天黑了以后才出没。但我觉得每天朝九晚五呢，它很容易哈让人产生一种每天重复的这种倦怠，所以是需要给自己更多的信心、阳光。 那音乐其实能够扮演这样的小小的推手的作用哈，就是明天早晨啊，我们常常说，当你在镜子前啊，对镜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可好玩了”，啊、 又是你那句老话、啊， 对，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那我同时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你明天早晨起床之后，我们常常发现大雨过后，明天应该会是晴空万里。 对， 哎。上周二就是这样的，不知道这周会不会同样的复刻哈？ 这几天都这样。 这几天，反正整个八月我们确实是见证了太多的雨水，可以说这个夏天雨水都过于丰沛哈。 哎，我刚洗完车，你说 啊是、嗯，而且甚至你知道吗？在北京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用过除湿剂啊，但是就因为今年夏天雨水太多了，我就给自己买了除湿剂，放在衣橱里。真的积了好多水。 来自菲尔·柯林斯的这首歌曲叫做 Love Please Love Please， 是让大家发自内心的去爱。 其实呢，这个 Please 是警察叔叔的意思， 啊、 不是 Please， 不是 Please， 是 Love Please。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充满爱意的警察，哎，充满爱心的警察叔叔。 你这是为我刚才说的扫灰风暴配搭的一首歌吗？ 爱心警察来自菲尔·柯林斯。 对，肯定有很多朋友哈，这个非常喜欢这种剧情非常的紧凑啊，然后加之演员的演技非常的过瘾的戏。 嗯， 而同时呢，这部戏哈，目前呢，在一个数据显示当中哈，已经到达了20亿的播放量。 是。 就是大家在这部戏里确确实实的 能想得到， 达到了一个峰值。目前呢，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由孙红雷、张艺兴、刘奕君领衔主演的热播电视剧《扫黑风暴》累积播放量突破20亿大关。 哎呦，能理解，能想象得到。 那你还没看呢？ 我还没看呢，我在看这，在20亿大军里也不算什么，对吧？也不算什么。 反正生活里哈，总要是找到一些真的能够让你觉得时间在与他的这种相伴里是得到一些内心的集中式的快乐，或者是集中式的投入，这样呢，你就可以和你糟糕的之前所不管是哎呀消沉的东西先做一个小小的切割，对吧？我们说生活经常需要这种分割线，一种切割感的东西，就我可以暂时不要去想它。那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听广播或者听歌、听音乐、看书？它其实都是让你扎进沉浸式一种时光里， 对 对吧？越是吸引你的，越是能够把之前的东西覆盖掉。 要不很多那个编剧，就成功的小说家或者是编剧啊，或者甚至是导演，他有的时候他开玩笑说：“你们老说催眠术，催眠术啊！我虽然不会这个，但是。”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可以让大家跟着我的步伐和跟着我的节拍一走就是走上几个月的那种人。要这样的话，在你们这个催眠的这概念里，是不是我也是在这方面很成功的人呢？后来我仔细想了想，确实，如果你是在这方面很吸引人的话，你就是会把人带到你的那个整个的世界跟情绪中去，那就是一种催眠，那是非常非常成功的编剧小说家。 应该说是就是人格魅力哈，以及他的那种才华魅力啊，才能让这件事情成为可能。我们其实也在努力做着这样的事哈，让你觉得听一首歌能够稍微的忽略掉啊白天时光里那些哎呀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还有没有答案的事儿。听听这首歌，恭喜黑比田馥甄获得最佳女歌手。 哦，哎呦，获奖了！ 这一次的金曲奖当中，凭借她的这张专辑《无人知晓》获得最佳女歌手。 你也算够精神的同类，踏着这不逾越那条线，发生一切，我不发生一切，又有什么？差别看不见听不到爱不了却注定要纠结，我想我是坏人故意不听懂你的拒绝，能一招告世界爱上你多遥远无人知晓，可不可怜？不靠近不走远不定义像玩笑的暧昧，你说你是坏人想安定也没缺过消遣，无权为你崩溃却带一点惭愧，我不够好爱你亏欠，还能够再纠缠几个月，像兰溪碰上了好演员，你想矫情一点我就加倍收敛， 下个新对象，记得要找台阶让我下，兄弟姐妹你就此刻成为，反正我美可我累，看不见听不到爱不了，却注定要纠结，我想我是坏人，故意不听伤你多优越，无人知晓，可不可怜？不靠近，不走远，不定义，像玩笑的暧昧。你说你是坏人，想安定，也没缺过。 来自黑比专辑当中同名专辑无人知晓当中的这一首无人知晓，黑比也真的是实至名归哈，凭借他的这个实力获得了台北第32届金曲奖的华语最佳女歌手、最佳华语女歌手， 恭喜。 对，但是其实纵观整个获奖名单，我不知道关注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就不像早年间我们一看到这个奖项啊，还有这些歌手啊，都觉得天哪，太厉害了，真棒。我依稀真的感觉到这些年台湾的音乐确实和曾经的辉煌的时候比起来真的弱了很多 啊。它肯定有一个勃发期，然后呢肯定是然后有一个持平的，有很久就是能，就比如说像我们能超越的自己的这个节目，超越自己的一些以前非常非常风光的东西。 好的，我们把所有的感觉还有分享哈，在第30段继续和大家互动，同时还有暖文章冷笑话，一会儿见吧。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就这样遗漏对方的 半球，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3日周一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野谦。 对，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家窗外是否还下着雨呢？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哈，今天晚上这场雨呢要持续到明天早晨的2点钟，黄色预警信号，和各位特别温馨提示一下，23日18时至24日的零时，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7-8级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嗯，我也想跟韩丽呢拼一拼人品，看看下节目的那一小段时间，比如说10分20分的这个回家时间，是不是刚好雨停，然后到了12点多又开始下起来啊！ 你当下雨也有中间的广告时段？ 对对，我想有一个转身时段，看看拼人品能不能拼到啊！ 行，愿我们的听友哈都不被雨淋到啊，都已经在温暖的、干爽的家中在听男左女右，不管你是追剧也好啊，看书也好啊，听音乐也好。其实一天当中下班以后的时间才真正的可以决定你的生活品质。 嗯，好了，这是10点钟的男左女右。平常呢前几年我们是刚刚开始，但是今年开始我们在这个时段已经开始暖文章冷笑话了。 是的，第三十段即将开始了，各位朋友如果想和我们互动，也想在听叶谦的冷笑话的时候给他几句的话呢，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啊，点赞给他几句，还有po照片都可以。 啊，我这冷笑话这么遭人恨呢，还给他几句 也可能好的话呀， 感觉要给他几拳。 我暖文章你也可以给我几句啊，对吧？ 那也行吧。今天说的还确实是你姐姐韩美和我弟弟叶虚这对夫妇的一个对话。你姐姐说：“老公，我吃相丑不丑？”啊，不丑。嗯，老公你真好，我睡相丑不？不丑不丑。你老公真会说话，那我啥相丑啊？面相。 只要有韩美的冷笑话，真值得给他几句。 哎，魏小薇就给了几句，魏小薇真的比我高级。他说：“我以为韩美，我以为叶旭一直说的是不丑，不丑，真的，我什么时候我都不想丑，我根本不想丑你，不是不丑的丑，是不丑。嗯，那个，你比我高级啊，我你把我都逗乐了，很好，该他妹妹韩丽了。”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今天我请客请你快乐。有一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互相对生活和工作抱怨，感觉今年的路格外的难走，顺心一小段时间就马上会遇到更棘手的麻烦。可正聊着，他发了一张照片给我看，你看晚霞，然后那些不愉快消散在那片晚霞里了。杨绛先生说的对，问题在于读书不多，而想的太多，想的多了心就乱了，一天到晚追求人生的意义，觉得焦虑，觉得乏味，时间久了越来越看不到任何的美好，一直低头想要捡起六便士，却忘了抬头就能看见月亮。人生有时候并不需要意义，因为活着本身就是意义。有壮丽的山川大海还没来得及去看，有真正爱自己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去爱，有细细碎碎的人间烟火还没有来得及去发现。不如乐观面对生活赋予的一切挑战，眺望远方无所畏惧。长大无疑是一个心事装满的过程，因为发生的事儿会越来越多，可兜兜转转迎来送往，其实能被记得的能一直留下来的人和事儿真的没多少。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想太多就是自寻烦恼。就像下雨天，小朋友只想享受玩水的快乐，大人却要担心雨会淋湿衣服。长大以后，我们习惯性的选择复杂，放弃简单，总期望更多，永远用自己没有的去比别人拥有的，自然不快乐。华屋万间，夜不过五尺，珍馐海味，食不过三餐，菜品上百，饱饮不过一斗。所以别在乎那么多，别想太多，也别管太多，尽量活得简单一点，自在点，洒脱点。我们都是普通人，平凡过一生同样不失为一种顺遂。巷子里的猫很自由，却没有归宿。既然人生这道选择题，怎么选都会遗憾，不如就活在当下。所得所不得，皆不如心安理得，活得最快乐。不必纠结当下，也不必太担忧未来。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所以我们一直走，天一定会亮。也许多年之后，我们会发现，生活中那些珍贵的时刻，往往都来自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像孩子的笑脸，亲人的陪伴，或是自己一瞬间的勇敢。也许很多人说，一定要拼命往上游走，要咬紧牙关闯出一片天，但希望所有的选择都是我们听从心的决定。不是每个人都要长成玫瑰，玫瑰也从不为谁而开。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成为路边的小花，摇摇晃晃，随心生长，看落日朝阳。所有迷人的都是因为一直善于做自己。生活很难，我们总会被拽到泥泞里 看清一些事情，但是在所谓人间摸爬滚打至今，唯一愿意视为真理的就只有一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请你停下匆忙的脚步，看看这浪漫人间，平凡烟火，有人等你归家，有人爱你如初，这世上的一切你都值得。祝你笑得格外甜，愿你所得皆所亲，所求皆所愿，所行皆坦途，所失亦无碍。 反方向把昨天丢在那，盼你的怀抱呀，晚星不想打呀，和平东侧城不坚壁的晚上，小剧场发着光，戏弄我的时差，诱惑我再出发，不顾一切游荡，人在暗河路长沙。 这就是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的暖文章啊。一般在星期一的晚上，你发现了吗？暖文章都是偏大家，就是鼓励大家啊，要把情绪啊，把状态调整到更好。 偏大家啊， 就是 不是骗大家， 不 是偏大家， 是偏向于心理的调整。 是 啊，新的一周星期一嘛，是全新的出发的时间点，但也同时是大家在周末时光经过了两天的休整之后，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周一综合症哈、啊，已经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 嗯， 就一到星期天的晚上啊，当你追剧也好啊，当你开心，突然想到明天要上班了，一下子呢好像那个快乐呀、啊、以及阴云一下子过来了。 还好你们上了一整天班，现在呢正在躺在自己家、嗯、舒服的，无论多小多大的家、嗯、啊、无论多光明啊，或者是多幽幽暗暗的光的家，你总是自己家里最舒服，对不对？ 对、嗯、而且就像我们常说，就是如果你每天都不上班，只是在家躺着，你再去追那个剧啊，你再听这个广播，以及你再去游山玩水，其实那个快乐的感觉和你忙碌之后再体会这一切其实还不同。 对，忙该忙忙，该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然后静下来以后、 就是、 哎，自己歇一会儿，看看什么别的东西，哎，这个感觉啊，这个速度有频率我是享受过，我确实不一样，而且呢给我带来的冲击感就是也不一样。我记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就是给人做那个专辑，然后一猛子扎在这个棚里没日没夜，然后出来以后忽然逛了，就是那天就绝对不去动这些心思了，就逛了一个就像小花卉市场似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又好又正好是春天那年，结果一下就给我感觉、啊、完全不一样，就一下、这个、 又活过来了， 对，回血，对，一下回血，嗯， 对，生活其实就在不断的切换当中哈，每个人都能够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同时也能够知道自己真正热爱着东西，它其实是不能放弃的，即便你再劳累，但你也会为此而全力以赴的。 是， 就像这一周，这个八月也是要收官了哈，再有这一周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迎来金九银十啊，九月就是有很多好的事情会发生，同时今天呢也是从狮子月啊一下子过渡到了处女月了。 对，金秋时节开始了、嗯、 我说其实今天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快乐的日子，因为今天啊在北京，你如果看你的行程码的话，我们后面已经没有小星星了，因为北京今天已经没有中风险区了，中高风险区都没有、 嗯、 这也意味着哈，目前北京都是低风险区，同时全国今天也没有任何的确诊病例， 保持住保持住。 对，这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感知不到这样的哎快乐了，所以这算是一个好的消息哈。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如果打疫苗，就是第一针第二针，有的打得早的朋友其实都开始扎第三针了。 嗯， 然后钟南山爷爷告诉我们 说， 大家就是打完第三针之后，到了年底啊，全国将会形成80%的，也就是我们希望的全员免疫 了啊，防护罩开始了。 对、所以大家现在呢真的再咬紧牙关哈，继续戴好口罩，然后做好这个防范，同时如果是第一针扎的早的朋友开始扎第三针的话，也开始安排上。 对，我去看看我们时隔多久应该 咱俩还没有到 啊，还没到、 嗯、 啊。 对，我是5月20号扎完的第二针， 嗯， 所以这个半年的时间嘛，总而言之呢，其实是有更多的好消息好的事情在一天天的到来啊，让我们就如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所说的充满信心哈。 好， 想一想一切都会过去的。 是，所以呢来一个拨云见日的歌曲，叫做 Speak to me， 来自 Michael Franks， 我们第40段见。 对了， of the insincere confusion is missed.

造， 中央满足，中央门归， 门内朝堂， 门外远方， 从天地玄黄到日月明朗， 你看 盈盈笑在脸上， 泰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泰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41，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我是工作男叶谦。 嗯哼，22:31:5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4节气处暑夜的男左女右最后26分钟时光。今天晚上呢，北京真的到处都在下雨哈，所以在这里也特别的提醒各位听友们，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哈，刚才我和叶谦听了一下窗外的声音， 又开始了。 你之前说拼人品这件事情哈， 人品 可不可以收回去？ 人品垮塌啊！ 要特别预告一下，是气象台2021年8月23号19:45发布了蓝色预警信号， 是 预计当前至24日的00:02。门头沟东部啊，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房山东部，东城，西城，大兴，平谷，通州，顺义，海淀，丰台，朝阳，石景山，延庆等区域将出现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强降雨， 是强降， 累计雨量可达50至8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城市低洼地区亦容易出现积水，请各位注意防范， 注意防范吧。 然后我也看了一下，目前哈，我们所处的建外大街14号，现在窗外是阵雨，温度是20度， 天气预报说一小时之后雨会变小，也就是道下班的时候还真的是咱们以前下班的时候。 你看看人家道这人品， 对、咱们现在只能是顶着雨下班了。 对，提前一小时、有提前一小时的 快乐，也有提前一小时的可能之前没有遇到过的天气。 我反正回家提前一小时就能追一小时剧了， 是 因为我看的这个扫黑风暴它刚好就是一集40多分钟， 不错、 太短了， 哎呦、 40分钟 的剧情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 我是习惯看60多分钟的， 我是一般来说半个小时左右的，我就是 OK 的。 主要这部戏也太短，它就28集， 也那可见呀、就比如说踢球踢得非常激烈非常好看，你就会觉得上半场跟下半场都跟没看够一样，也是这些老戏骨一演40分钟你是看不够的、你想恨不得一个半小时看他们。 对，当然在这部戏当中他肯定有年轻演员啊，有方方面面的一个配合、所以可能无意就会被大家拿出来对比啊等等，但我觉得其实年轻演员他都经过一个培养期，一个不断的磨练期，这是很正常的， 是 对吧？ 嗯， 你只有跟更强的人在一起搭戏啊，去不断的感受自己的不足，你才有进步的空间。如果永远在拍那种，我没有任何打击别人的这个想法啊，我觉得如果永远都在拍甜甜的剧，没有任何人物的性格塑造的剧，其实很容易流于普通的演员。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表演艺术家，或者是一个真正的会表演的人，那你其实要塑造不同的角色。 嗯， 我觉得吴越特别让我佩服和觉得他很棒的一点就是，他有一种我演什么像什么，就是我演的上一部戏，你们可能因为我那个角色对我恨之入骨，但这部戏我轻而易举的就会让你甩掉之前的印象，你突然忘了那个哦很讨厌那个很绿茶的那个女子了，你一下记住就是这个。哎呀，深藏不露。 你说那个剧我好像也看过，嗯， 你 好像貌似 你毕竟是会员嘛，你什么都看。 但是我并不是说追这种剧的人，但是我确实吴越确实是一个 值得， 他的面相很亲善，就确实是很亲人啊、很可人的那种面相。 对，我其实说实话已经很久没有跟他联系了，因为我这个人说过了哈，不太擅长和大明星打交道。 是啊。 这个不知道苏醒有没有在听啊？我为数不多的好朋友里啊，可能就是在我的通讯录当中，吴越真的是我认识的最大的女明星了。 嗯， 然后我那天看完以后， 非常优秀， 太激动了，我就给她发了一个微信。 嗯， 然后她就真的很纯真，就依然对表演的那种热爱里，她跟我讲她怎么觉得这部戏她拍的就是很艰难的地方 啊。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其实我们根本感知不到。我觉得很好啊，因为 你没看出他的苦处来。 对，他会讲到他如何就是进入状态可能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快啊，还有台词的部分啊等等，所以说就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演员，可以这么说，对自己有要求的演员，他确实在，你想他都是原音收原音的，不是后期配音的， 同步声啊， 对， 厉害， 这当然是对所有的演员的一种相当就是重量级的考验， 台词功底嘛， 嗯， 你有舞台功才能干这个事情啊。 对，特别希望就是年轻的演员们哈，也能迅速的，我觉得成长起来，这样的话你才不至于和高手和这种戏骨搭戏的时候，自己觉得特别的没有办法。其实这东西就像我唱歌很难听啊，我去跟一屋子唱歌特别好听的人，但还非得让我唱，每一首我都得跟唱。那我怎么办？ 就怕对比嘛、 啊， 你说的那个， 我又没学过音乐。 对、 啊， 年轻的演员他可能也是学这专业的，但是跟真的老戏骨一比起来， 真的 恨不得会比到他好像还没毕业，或者是他不是干这行的似的感觉。这个就是没办法。 这部戏真的会给你这种感觉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然，我觉得这部戏中还有亮点，就是以前唱歌的人有两个。零点乐队的周晓鸥还有孙浩啊， 我跟你说啊， 花西医师 周晓鸥， 但是他们演的非常好、哎、 周晓鸥孙浩我不知道，但是应该也是我看过他的一些电影。周晓鸥是老戏骨， 太逗了。 你以为他是唱歌的，他是老戏骨，他是确实是一老戏骨， 反正是值得去追的一部剧哈、如果你一直以来还没有去看的话，当你很累很疲劳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缓冲一下。 是，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追剧了， 因为追剧确实很浪费时间，这个我们必须客观的说。 你要有， 所以更要追精品的剧。 你要有正事儿的话，我就别猜追剧丧志啊。但是你要是还可以休闲自己，没问题。 喜欢 我你的外衣，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过的心，轻触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喜欢你》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原唱的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陈洁仪演唱的《喜欢你》 啊，不是我那次为大家献上的歌曲了， 人家是 Beyond 乐队的啊， 对对， 名儿一样，歌旋律是完全不同的。 再说人家是用普通话唱，我那次人家说这是叫塑料英语，让我用塑料英语唱了一版啊。以后我要是在塑料粤语，塑料粤语唱的，以后要是再唱的话呢，我决定。如果再唱粤语歌，我把粤语用普通话唱出来，试一试。 那不就国语吗？ 对，不是，这个还真不是。有一次我去那个粤语地区，我去买，就是买那个碟，我说我要国语的， 我的印象中，我说国语的就是普通话的，结果人给我一堆粤语的，然后我说这不是我要国语吗？那个叫还国语啊，在他们的印象中，这个就是国语啊，给磊的就是国语啊那种。 你是不是因为今天晚上目前点赞只有14万 啊， 还没有到达20万， 遗憾啊， 你没有办法为大家这个现场弹吉他演唱， 嗯 啊，就特别在这儿给大家递话呢， 没有，现在才15万，咱们都还剩 不够了，不够， 还剩不到20分钟，你何必这样催人家这个？ 没必要啊。 我出生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我不知该躲哪里。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我以为清晨里暖成咖啡，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我以为你懂得美，当我看着你，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原谅我不会说话。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爱是用心吗？不要说谎。 Not this dreadlock in a Babylon. Not this dreadlock. A dreadlock congo bongo. Not this dreadlock. Hey, children, get your culture. Not this dreadlock. And don't stay there and jest. Not this dreadlock. Or the battle will be hotter. And you won't get no supper. Natty dread, natty dread now. Natty dread. A dreadlock congo bongo high. Natty dread. Natty dreadlock in a Babylon. Natty dread. Roots, natty roots, natty. Natty dread. Then I walk up the first street. And then I walk up the second street to see. Natty dread. Then I tread on through third street. Natty dread. And then I talk to some dread on fourth street. Natty dread. Natty dread lock in a fifth street. Natty dread. And then I skip one face to sixth street. Natty dread. I've got to reach seventh. 鲍勃·玛丽和他的威勒斯乐队为大家献上的这首歌曲叫做 Natty Dream， 是该睡觉做梦的时候了，所以把这首 Natty Dream 送给大家。 嗯，刚刚我说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四个节气哈，处暑，这也是秋天里的第二个节气了，这全面的告诉我们啊，夏天彻底的 goodbye 了。即便是可能现在我们还穿着 T 恤啊，因为还有秋老虎的这么一说嘛， 是， 但是早晚呢还是会很凉，同时呢这个雨季还没有结束啊，窗外还下着雨，不管你在哪里啊，出行的时候明天早晨都请带好雨伞。 对，这两天都这样。 嗯，同时呢要带好这个长袖的衣服啊，早晚出门的时候呢要带着，换季的时候天气突变啊，希望大家不要感冒了啊，健健康康的迎接全新的九月天。 北京的秋季雨水往年不是这么大啊，但是呢北京最最没有雨水的季节应该大家知道是冬季。冬季的时候就是雨水很少见啊，雨夹雪的这个情况也很少见。 哎，如果冬天还下雨的话， 那这非常非常痛苦了。 看了一下天气啊，明天呢是多云，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度是19度。 啊， 天气预报显示是目前显示是没有雨啊，这就意味着明天呢可能会有一个艳阳天啊，经过了一场大雨之后会更加晴朗了。 是是， 其实各位的心情也是一样哈，不管你们在经历着什么，我们终究要相信啊，一天在结束之前还是应该整理好思绪，好好的睡一觉。嗯，天亮有等待你更重要的事情，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幸运还有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的，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睡好，睡， 嗯， 睡香甜。睡不好觉大家知道后果是很严重的，在工作上啊，就是明天的工作生活学习上都是很不得力的，睡不好的人这真的是很痛苦的。 看到聊天室今天晚上应该不会到20万了哈，这也能理解，毕竟是下雨的晚上， 但是谢谢所有今天晚上依然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互动的朋友。我看到了一位，其实他的职业是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是我们男左女右哈，目前给我告知的职业当中，我觉得是最奇，我觉得是最独特的，反正我没有接触身边有做这个行业的人。 哦、这么清奇的职业，我 对 看看是什么？ 他是跟飞员。 跟飞员。在这个飞机上的，就像有一些有像乘警似的这种感觉是吗？或者是导航员这样的感觉？ 这是我们的听众碳水化合物的天空，他说突如其来的大雨、还好雨夜有节目相伴，本周四又要赴杭州执行跟飞任务 啊， 目的地西班牙。 嗯， 下个月开始又要陆续缺席了。 对，全球的这样跟飞也很辛苦啊，我感觉是真的是。 而且他的这个跟飞，因为他有一次破过照片，我觉得他不是你说的，就是空乘啊，还有空姐啊，他不是在那个地方，他跟乘，我就他的这种跟飞很像是是一个航线。 嗯、哦。 他不是说里面有乘客，应该是没有乘客。 哦，这个以后要专业让人家讲解一下。 嗯，所以有朝一日哈，男左女右十五周年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请你和我们聊一聊你的这十五年的成长和一档节目带给你的陪伴。 嗯， 下雨的晚上，谢谢各位收听了星期一晚上的男左女右。最后这首歌很荣幸由我为你送出，伴着雨声。你要说什么？ 我说已经揭晓答案了。老探跟我们说他是飞机维修工程师，所以要跟飞。 哇，掌声，此处掌声啊， 太专业太高档太高级了。 我说你是不是也不认识？ 是 飞机维修工程师。 以前人老探 好 像跟我们说过一次、 啊、 然后但是很久很久 我们没有 记住、嗯、 下雨的晚上希望各位都睡个好觉，明天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收获你们满满的希望还有每天的进步。晚安。 晚安。 雪橇的盘旋着那一天下雨的夜晚，你的心整个都摔碎了，让雨水轻轻掩护你的眼泪。我不会在这里陪着你，当作是排练，白天被驯服，夜晚却更剧烈。像一片落叶坠落前枯黄的纷飞，情绪越沉重就越贴近地面。心疼你不肯停歇，离不开固执欲绝，谎言容易懂，真相却总难以去面对。下雨的夜晚，你的心整个都摔碎了，让雨水轻轻掩护你的眼泪。我不会问会在这里，放心的夜晚，你的心终于悄悄睡了，让月光轻轻蒸发你的眼泪。谁都别问，都别劝你，要从你一点雨停了，还在这里